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1990年的4月7号，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当晚。亚洲卫星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谢光选满面红光，兴奋不已。他说，现在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两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一打就成，把亚洲一号卫星送上了天，一步跨进了国际市场，今后还要渐渐成功啊。由于心情愉悦，荣毅仁先生一下子显得年轻了很多。他说，今天晚上非常高兴啊，因为我们中国的空间技术终于打入了国际市场。亚星公司是由英国、香港和内地的中信公司投资组成的，卫星又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但是这次国际合作很成功，说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荣毅仁先生刚一说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接着发言。他说，今晚的发射成功意义非同小可。首先，它说明中国的火箭是世界第一流的。第二，它说明我们与美国及其他的地区和国家在航天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今后的潜力很大，前途也很广阔。第三呢，它说明我们还将继续坚定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看到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呀。亿万富翁李嘉诚先生的脸上的肌肉此刻也松弛了很多。当我问他当初投资亚洲卫星公司是否考虑到风险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非常坚定。他说，不，让中国来发射这颗卫星，我是充满信心的。今天晚上发射成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呀。也可以说，这是中国航天工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对稳定香港地区的民心和局势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大厅的另一侧，几十名外宾也围在一起，说着笑着比划着， 谈论起各自的观感时更是无拘无束。这时，中国长城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寿春兴冲冲地跑了过来，急不可耐地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休斯公司副总裁刚才向他透露，现在天上的卫星工作一切正常，人们欢呼雀跃，热烈鼓掌。与此同时，发射场的人们并不知道，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夜晚，激动人心的时刻，发射场之外四面八方的人们同样在以不同的方式为这激动人心的夜晚而激动不已。在香港，当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时候，数百人的掌声久久滚动不息。掌声中，某国空间公司亚洲开发部的一位主任悄悄地离开狂欢的人群，乘车匆匆赶回驻地，然后向公司本部发回一封电文。电文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今晚中国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将美国法国垄断的商业发射的局面变为过去式，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挤入这个领域。不难预料，由美法中形成的三足鼎立之势已为期不远。在山东，一位当年在西昌创建卫星发射基地而负伤致残的退伍军人，当他从电视里看到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以后，马上驱动自己的轮椅车飞快地冲出家门，要去向自己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卫星发射基地发一封贺电。然而当他大汗淋漓地赶到小镇的邮局的时候，邮局早已熄灯关门了，这位铁血男儿竟然在夜风当中望着西南方向掩面而泣。在北京，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在家中认认真真地看完发射实况以后失眠了。后来他披衣起床，坐在写字台边，拧开台灯，在一个精致的日记本上激动地写了起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一个无比辉煌的一瞬。我们科研人员、工人和战士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常年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地去宣传他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学习他们。在北京，北师大附中30多名男女学生看完电视转播之后，激动兴奋地无法入睡。他们很快串联起来，一起坐上公交车跑到天安门广场，一边望着头顶迷人的星空散步，一边敞开胸怀尽情歌唱。在上海，一位满头白发曾经在海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华侨老人看到发射成功之后，立刻叫家人拿来茅台。他已经多年不喝酒了，可是这个晚上他却一杯又一杯，一杯再一杯。他一边喝一边抹着眼泪喃喃自语：中国啊，中国呀。0:10，宴会开始，各位宾客纷纷就座，掌声四起，觥筹交错，人们吃着喝着谈着笑着，神采飞扬，激动难抑。满桌谈论的不是中国火箭，就是美国卫星。席间，美国女安全警官玛格丽特小姐端着一杯红葡萄酒，兴冲冲地走了过来，挽起黑脸翻译许建国先生的胳膊，要同他合影留念。于是，在梦幻般的灯光下，一个黄皮肤的中国男人和一个蓝眼睛的美国女士站在了一起，肩膀靠着肩膀，胳膊挽着胳膊，手上举着中国红葡萄酒，脸上露出欢快的笑容。许建国说：玛格丽特小姐，我们这样照相像不像举行婚礼啊？ 玛格丽特小姐爽快地笑了。啊，对对对，中国的火箭和美国的卫星今晚在太空联姻，而我们俩在人间结婚。玛格丽特小姐刚一说完，中外朋友们全都哈哈大笑了。著名摄影家张同胜咔嚓一声按动了快门，这时宾馆门前鞭炮齐鸣，笑语声声，几位美国朋友用竹竿高高挑串起了几串五颜六色的鞭炮，一个个乐得像个小娃娃。中外朋友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纷纷涌向宾馆门外。此时月光如水，星光灿烂，子夜的月亮城已是一片欢腾的海洋。人们望着星星，望着月亮，望着那人类共同拥有的茫茫的宇宙，一颗颗壮怀激烈、豪气冲天的心，仿佛随着天上的卫星同步在飞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个月以后，美国洛杉矶长滩，休斯公司总部大楼。这是一个阳光温和的上午，孙家栋和乌可利款步走进了休斯公司副董事长鲍夫曼先生的办公室。鲍夫曼先生急忙迎出去，张开热烈的臂膀，同两位中国友人紧紧拥抱。鲍夫曼说，孙家栋先生，祝贺你们呐。孙家栋说，鲍夫曼先生也祝贺你们呐。你们打上天的卫星现在工作得很好啊。孙家栋说，是吗？那太好了。鲍夫曼先生，您对中国的这次发射不知道如何评价？太棒了。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次有三点干得非常漂亮。第一是气象预报准确，第二是发射时间准，说九点半发射就九点半发射，第三呢是卫星入轨的精准度高啊，而且发射成功之后向我方报轨道的参数也非常的及时。孙家栋问，那卫星入轨的偏差数测算出来了吗？测算出来了，本来按照我方原来的要求不能超过100公里，后来呀，经过我们的测算结果表明只偏差了54公里，后来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计算，实际只偏差了9公里。这个数据啊，是我们休斯公司打了80多颗卫星入轨精度最高的一次。鲍夫曼说完便激动地站了起来，来回踱开了步子。这时休斯公司的另外一位主管卫星工作的高级助理也兴奋地说，休斯公司从1962年开始发射第一颗卫星到今天，我一直是参与者，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高精度的卫星，方才董事长说到的三个方面的情况已经在我们公司传为佳话了。孙家栋听了这句话显得很高兴，他站了起来说，哦，是吗？鲍夫曼先生接着说，对呀对呀，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兴奋地谈论着中国的这次发射，有人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也是个很奇怪的国家，有些看起来很容易办的事情啊就是办不好，但是有些很复杂的事情啊， 比如像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条件那么差，情况如此仓促，却居然干得如此漂亮，而且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吃惊啊。甚至在计划上还撵着美国人走，逼着美国人提前。过去啊，我们是竖一个大拇指，现在我们得竖两个。鲍夫曼先生说完，双手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走到20层楼高的窗户前，哗的一声拉开了天蓝色的纱幔。窗外人流如潮，云层似海，孙家栋仿佛看见一轮鲜活的太阳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历史记住了1990年4月7号这一天，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腾飞的一刹那，全世界都感到了远东中国的分量，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智慧与力量的伟大。在世纪末的煌煌岁月中，中国以自己的实力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中国以新的形象再一次受到世界的瞩目。亚洲一号卫星的冲击波很快就传遍了地球这个小小的村落。美国休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美中在太空方面长期合作的开端，并将成为继续改善美中两国人民关系的基础。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中国火箭将美国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航天工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商业竞争者。苏联消息报发表评论说，中国第一次把美国卫星送入轨道，说明中国长城公司终于开辟出了这条通往国际商业服务市场的艰难道路，开辟了亚洲远程通信和通信发展的新阶段。亚洲问题专家相信，亚洲一号今后将于亚洲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方面、实力方面和经济方面产生影响。然而，中国火箭发射外国的商业卫星，东方与西方携手架设空间桥梁，这毕竟还是第一次。严格来说，在通向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道路上，中国才刚刚迈出一小步，一切才刚刚开始，也仅仅是开始。美国让中国发射卫星，除了信任中国的航天技术以外，还有诸多的原因，比如价格便宜。如果我们就此关起门来夜郎自大、顾盼自雄，只见长城不见世界，甚至将此事作为一种民族的炫耀，满足一下民族自豪感和虚荣心，那未免太浅薄了。已故的现代航天之父布劳恩曾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在外层空间进行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世纪，是载人星际飞行和开始在母星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类立足点的世纪。的确，21世纪不再是一个民族可以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世纪，原子弹早就把人类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通信卫星的上天把偌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当第一枚威武的火箭撞开通向宇宙的大门以后，人类便开始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原来竟然是如此的孤独、渺小和可怜。而地球这颗人类的母星如今已是遍体鳞伤、岌岌可危，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如同五条粗壮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了人类的喉咙，生存与发展将是未来的主题，战争已经不再是人们重视的热点， 人们着眼关注的是未来历史进程中，人类如何在新的世界和新的生存空间中和谐共处、生存发展。于是，开拓天疆、造福人类已成为世界响亮的口号，成为历史赋予人类神圣而伟大的使命。尽管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几十亿同类却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因为宇宙空间将是人类另一个美丽的家园。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走向宇宙母亲的怀抱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进军宇宙、开拓空间战略早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更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84年年初，里根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便首次将开拓宇宙空间列入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命令建立一个永久的载人空间站，计划于1992年送入太空。1985年，里根总统还宣布，开拓和利用太空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把知识和空间的边疆向后移，从而使我们达到进步和新高度的革命，更是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当然，探索宇宙、开拓空间的伟大事业绝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一年或者是一个世纪的问题，而是需要全人类世世代代的共同合作与奋斗。今天，中国与美国、东方与西方第一次成功地在亚洲人头顶上空架起了一座空间文明的桥梁。相信在世界的明天，全人类也将一起携手并肩，踏着阳光的阶梯，向着宇宙隆隆挺进。宇宙间一切的一切，时空中所有的所有，都将在新纪元21世纪后逐一向人类全部展现。那时，太阳将不再是红色，月宫将不再会清寒，经地球数十亿年进化过的人类大踏步走进的，必将是一个远比地球更加美好的大同世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欢迎您届时收听。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那一刻，万众期待。那一天，举世瞩目。日晷、俯升、竹简、画卷，将我们引入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突破、遗憾、欢笑、泪水，带我们走进风云变幻的运动赛场。憧憬、梦想、平凡、伟大，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奥运情缘。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8月9号起，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关注。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